京时间7:00。 女协警员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过斑马线，送孩子过马路到学校门口。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千警百校互为天使行动，让学校附近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护学岗的女协警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孩子安全，家长放心，行人安心。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4个门诊，望广大患者知晓。具体增设诊室及出诊时间如下：帕金森痴呆门诊隔周周一全天，眩晕头晕门诊周二全天，癫痫病门诊周三全天，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隔周周五全天。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监局，为您播出市安监局扎实推进素质提升工程，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6月20日，三河市安监局召开素质提升工作会议，宣布注册安全工程师培训举证班和11:30写字班正式开班。同时结合7一党的生日，开展评选我身边的10家共产党员活动。一直以来，三河市安监局始终将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提升工程作为工作中的重点，采取集中学与自主学、当中学与业余学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政治理论、计算机、执法监察、法律法规开展全方位培训，多角度地增强个人素质和工作水平，提升机关整体素质。在7一党的生日前夕，组织开展我身边的10家好党员表彰大会，即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并对评选出的优秀党员进行表彰。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的开展，使每个党员认真回顾当初自己入党时的思想热情，回顾自己发自肺腑的忠言承诺，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入党以后自己的追求与表现，让党员把自己和普通群众区分开来，自觉以身作则，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一笔好字是一生的脸面和荣誉，一技在手天下行走。本着这个宗旨，11:30写字班和注册安全工程师培训取证班同时开班，干部职工采取自由报名的方式参与，局机关安排专项资金购买字帖、注册安全工程师教材，还将聘请专业老师对写字班和驻安师考证班提供培训，确保效果。一系列的素质提升举措必将全面提升三河安监的整体水平，三河安监也将会更好地为全市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好转贡献更大的力量。三河市安监局祝您周末愉快。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成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陪伴你听动听的好歌曲。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啊，很多人都在关注自己家里的高考生们到底考了多少分，有的呢也在关注那些作为明星的高考生考了多少分。我看到我朋友圈有的人晒出的弟弟妹妹的高考成绩，还真的是挺让人惊讶的。其实成绩出来之后，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松了一口气，相信大多数孩子的努力都是没有白费的。新的开始，大学生活正在朝你们招手了，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它吧。祝你们有美好的大学生活，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会有收获的。好了，在这里好歌曲陪伴你，接下来廖俊佳的一首歌《加油站》。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要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个加油站在不远处，走不动就进去注意图，歇一歇，放下包袱，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泉水在沙漠为我的醉，天快你不愿的风吹无所谓， 就不后悔，不后退，加油加油，下次

的一种说法吗？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可以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是这样说的，别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会让你绝望。有些事情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你其实能够感觉到，有些人可能跟你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圈子的，那就淡淡的就好，真的不用深交。越长大越明白，朋友不需要很多，有最亲的、最真心的就已经很足够了。好了，继续来听歌。 和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张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已是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影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人说，如果你总是仰望别人的幸福，请回头看看，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正被羡慕着。只要你愿意拥有的生活，幸福从来都很简单。不要总是想没有得到的，不要总是想遥远的，你正在拥有的可能就是最好的。那安静地想想看，你身边正拥有的幸福都有哪些呢？而你有没有用心地去呵护他们，珍惜这份幸福？祝你幸福快乐哦！好了，继续来快乐的听歌。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坏日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下雪夜，远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真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真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学月，和他慢慢地吹慢慢远，也没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想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它慢慢地慢慢缺，写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慢慢远，原来有情人不计深远，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抬头看看上弦月，看得疲倦无法闭上眼，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也许他听见你的心愿。 有人说，有时候就莫名的很想逃跑，逃到一个抬头就能看见星星，伸手就能拥抱自然的地方，不必讨好，不必悲伤，更不必伪装。谁都有生活当中想要突然逃跑的时候，恨不得会一种隐身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休息一会儿，我还会回来的。有过这样的心态吗？累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拥抱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最自然的东西，然后还是可以好好的重新开始，找到自己的放松方式。 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就可以把这种方式拿出来。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想说实话，不想说话，这是个看不到的世界。我想要爱谁我就爱谁，我不想那么的虚伪，现在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爱有一点自私，可是未来谁知道，我的心很自由。哦哦，说你会爱我，谁不知道我遇见你了。冬季的秋天吻你一行泪，太多舍不得的回忆会不见，所以我只要你真心，在这一刻你的真心，虽然也许最后还是说再见。所有美好美丽的事我都不想再等待，我们拥有现在，说你也爱我，说你爱我呢。

首来自任贤齐的《飞鸟》。听歌的时候，你通常喜欢做些什么呢？可能是正在忙着工作，或者正在开车，再或者闭目养神，躺在哪里休息，可能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还有的人喜欢在做手工的时候听着歌，或者做饭的时候。你呢？最喜欢在什么样的时候听歌呢？不管你正在以什么样的状态来享受这里的好音乐，还是希望你有一份好心情。心态好了，很多时候烦恼都不算什么，甚至随着岁月的流走，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感觉。遇到好听的歌，记得要微微一笑哦。好了，接下来这首会不会是你喜欢的呢？林忆莲的一首《纸飞机》。 问自己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那你总是追着一把，有多傻，小时候 经过在最初

威打出了气势，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孟建正、张晓明、崔邦文、刘越、梁宝杰、刘立军、孟宇到现场指挥督导拆除工作，我市各镇书记、镇长到现场观摩，高楼镇还组织全镇各村党支部书记现场观摩拆违行动，现场动员各村负责人进一步坚定拆违决心，以此次拆违行动为契机，坚决打赢拆违攻坚战。在液压剪、挖掘机、铲车等大型工程机械的隆隆轰鸣中，高楼镇庄户村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被强制拆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4个门诊，望广大患者知晓。具体增设诊室及出诊时间如下：帕金森痴呆门诊隔周周一全天，眩晕头晕门诊周二全天，癫痫病门诊周三全天，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隔周周五全天。 爱生活，爱健康，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一起来说说什么是大气颗粒物。8点首播，15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我们在看天气预报时，总听到主要污染物是可吸入颗粒物。那么大气颗粒物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划分的呢？在描述空气质量时，通常用颗粒物来指代气溶胶中的尘粒，也就是悬浮在大气中的固体和液体的小质点。它们的粒径范围从几纳米到100微米，根据粒径大小可分为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和超细颗粒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就是常说的 PM10， 顾名思义，就是其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细颗粒物就是 PM2.5， 也叫可入肺颗粒物，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超细颗粒物 PM0.1 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0.1微米的颗粒物。这些颗粒物因粒径小，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可以观察到。颗粒物的粒径决定了能否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以及沉积部位和滞留情况。比如粒径大于10微米的颗粒物不易进入呼吸道，5至10微米的多沉积在上呼吸道，粒径为2.5至5微米的多沉积在细支气管和肺泡，而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颗粒物75%在肺泡内沉积。所以 PM2.5 和 PM10 相比，因其易于滞留在终末细支气管和肺泡，且某些组分还可穿透肺泡进入血液，因而同一来源的 PM2.5 比 PM10 对健康的影响更大。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除了和粒径大小有关，还与颗粒物的组成成分和浓度密切相关。这些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硫酸盐、硝酸盐、氨盐、重金属等，在空气悬浮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吸附空气中存在的细菌、病毒、真菌等微生物成分，可能会引发哮喘、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等，也可能会刺激或腐蚀肺泡壁，长期作用会使呼吸道防御功能受到损害等。当成分相同时，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越高，引起的健康危害越大；当成分不同时，有毒有害成分越多，则健康危害越大。因此做好健康防护很有必要，尤其是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因为某些颗粒物的成分十分复杂，还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联合毒作用。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三河市环保局祝大家周末愉快。 唉，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今天有看到演员黄磊写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叫像我妻子这样的女人，写了他的妻子，写了他们之间的夫妻生活，他们的感情，平淡的文字当中流出来的幸福感让人觉得很羡慕。幸福的小夫妻可能就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包容着彼此的缺点，同时也愿意和对方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拥有这样的幸福吗？祝我们都能拥有。8点钟的时段，1033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周华健的一首歌《花心》。 我的心藏在蕊中，风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你也要白昼，你也要白昼，人生为何有几何？春去春回了，花谢我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怀。春去春回了，花谢我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怀。虽有回忆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同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了，爱花谢我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怀。春去春回了，爱花谢我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怀。 祝福。

没在人群，没在生活，就是唱过最美的声音，因为你有色彩。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长这么大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可理喻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你会选择怎样呢？有人说遇到不可理喻的事情，接受、处理、远离、不追问，而最后这三个字是生活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你和他一样吗？不追问。曾经的我们可能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后来的后来好像真的不想知道那么多了，甚至不想知道原因，不想知道结果。有些事情不追问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仁慈，也要看具体情况了。 OK， 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I'm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硬挺挺挺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怪我没有极限。 望在年轻的岁月中做一件到80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事，没有波澜壮阔，只是一件云淡风轻让自己微笑的事，也许是一件甜蜜的事。你也可以想想看，有没有那样一件事情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甚至觉得到了80岁想起来还是会感觉很温暖，有这样一件事情吗？或者接下来就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吧。好了，这是在这里温暖的听好听的歌。 背靠背的我和你都蜷缩着身体，只剩沉默不语。有时太害怕失去，但越是抓紧越显得无力。得到关心就忘了珍惜，一不顺心就打破心里，感情耗尽怎么来得及。为你承诺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多久。为你承诺事已到此怎么回头，你的伤痛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好像不是一闭上眼那些故事就浮现，你最爱逛的店，还有你布置的房间，你最爱的音乐，有你最爱做的饭，最喜欢写作业，以为这一切都没别人，可是这几年你一句话都顺着不分脸，你看不到我曾为你做过那些改变，你只会看到我的决定不敢再抱怨，岁月慢慢把我们改变。也许都应该冷静，别再相互怄气，什么对错输赢。也许真的要反省，就别再让自己拼命控制你。就慢一慢让我爱着你，就慢一慢让我看清你，就慢一慢让我忘记你。为你承诺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多久。为你承诺事已到此怎么回头，你的伤痛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为你承诺把心照顾还不够，别还有你走到最后还自由，让白雪山的永久。为你承诺原来我们下半生都困在爱里就自由，谁能比谁撑得久。 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

来自王菲的一首《人间》。你知道最近流行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词吗？很多网络上流行的话都是一闪即逝的，流行一阵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像最近就很流行那句“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而且要配上表情包这样的。其实这些都挺有意思的。网络发达之后，感觉很多人都成了段子手，很多人都挖掘出了自己非常幽默的一面。说不定哪天你突然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成了网络上流行的东西。不过这些话在现实生活当中说的话，可能就更有意思了。比如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突然就变成了言情剧的感觉。想想看，最近你有什么样的口头禅吗？是流行的，还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好了，在这里继续来听好听的歌，袁惟仁的一首《你不知道的我》吉他版哦。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画面轻如依旧，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心中，点亮了我哭的眼睛，彼此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还难过，你不知道的我。这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点开了我心中，点亮了我哭的眼睛，彼此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还难过，你不知道的我，你不知道的我。 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它存在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它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别把爱的线迷乱了，松开一切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等一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这一路曲折都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它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